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天气是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还是不错的，空气质量比较好，有利于假日出行。但是傍晚到夜间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雨量不大，如果外出提醒您最好备上雨具。明天的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气温也随之下降，白天局地会有小阵雨，对出行影响不大，但是要注意调整您的穿衣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提醒大家，夜间明天会有一次弱的降雨过程，气温也同时下降，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并且调整好您的穿衣。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呢已经达到了 6.0，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了。我们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是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由西向东方向，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由东向西。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了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每小时20公里。另外，北五环的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仰山桥到上清桥西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望京南，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提醒司机朋友可以建议您提前选择其他的行驶路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六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初为人母，在刚刚开始喂养孩子时都会遇到一些困扰，开奶到底有哪些秘诀？初乳那么少，会不会饿着孩子？母乳不足，多吃多睡就能增加奶量吗？哪些情况下需要停止母乳喂养呢？5月20号是全国母乳喂养日，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密云区妇幼保健院护士长、北京科普专家李岩跟您聊聊科学育儿，避开母乳喂养的误区。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明天呢是全国母乳喂养日，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关注如何避开母乳喂养的一些误区。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密云区妇幼保健院护士长、北京科普专家李岩。您好，李护士长。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要说到科学育儿，我们现在是优生优育，然后呢全面二孩，所以我也想知道咱们这个比如说在密云区那边哈，城里边是各个这个产科呀、妇科呀，这个妇产科都是人满为患的，我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生孩子的这个大军是不是又壮大了？ 对，我们那边只有县医院还有我们妇幼保健院两家医院能够接产。这样呢全区的这个产妇的分娩都在这两家医院。整个呢水平呢还没有一下子爆发，还在控制范围之内。 啊， 还好， 还是可预计的哈。但是说到这个母乳喂养的问题，我们说了一旦进入医院准备待产，这会儿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是否能够母子平安。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呀？有没有奶啊？且别把我这个儿子或者我们家大孙子给饿着了哈。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说说这个母乳喂养。要说一直提倡母乳喂养，都说这个母乳好，它到底哪些方面好？ 这个母乳是最适合宝宝最天然的一个食品。然后呢它的成分呢很适合宝宝的这个吸收啊，钙磷比例比较适合，然后呢宝宝在吸吮的时候有利于宝宝这个面部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发育。还对他的牙齿有好处。 虽然那会儿还没有牙。 对对，以后长牙的时候不容易换龋齿。这都有作用。然后呢我们也说了他的这个钙磷比例适合呢有利于他的骨骼的发育。这个跟牙齿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钙主要沉积在骨骼和牙齿里面。再有呢他有丰富的牛磺酸，那我们说吃母乳的宝宝呢聪明。 对，都这么说。 这是对宝宝的好处。 所以您看看这个既有从营养方面哈，这个是天然的食物。而且真的我们经常也说，哎呀，这是老天给这个宝宝准备的天然食材哈，所以呢一定要尽量做到母乳喂养。但是后续我们可能家长又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怕孩子吃不饱，怕这个奶太稀了，怕自己喝的那些东西太油腻了，是不是影响了这个母乳的品质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系列的误区也好，或者是还没有足够积累起来的经验也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北京科普专家、密云区妇幼保健院护士长李岩和大家关注科学育儿如何避开母乳喂养的误区。关于母乳喂养好处，您的一些想不能明白的地方哈，希望弄明白的地儿，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呢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 651-5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如果您啊关于母乳喂养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李岩护士长互动和交流。抓紧时间，要说这个妈妈是最伟大的，这520，我也是现在可能很多人也才知道，它不仅仅是我们经常借助一个这个数字来表达对心中所爱哈，它更是全国母乳喂养日。在这里，我们都说要把这个最好的东西那送给宝宝，那我们就先从母乳喂养开始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呢，我们要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那各位听友和网友关于母乳喂养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内容，可以通过刚刚我说到的以上几种方式抓紧时间给我们发送过来。先来看看第一条消息，5月19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与以色列复创学院共同主办了医疗创业加速器峰会。以色列复创学院为一家医疗创业学院，致力于医疗创新教育理念和企业创业经验的传播。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正在探索与其合作培养医疗创新人才，通过共同设计医疗创业课程等方式，为医学生、医疗保健系统内从业人士提供生物医学创新、创业项目规划 以及建立管理和推广的培训教育。峰会现场，来自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的创业者分享了在医疗器械、肿瘤生物、手术导航等领域的创新项目构想。以色列国的创新创业代表也分别展示了他们目前在机器人手术、骨科、皮肤科、心脏科、健康管理、成像激光放射技术应用领域方面的创新项目。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少量的核桃可以预防心脏病和肠癌。研究人员让18名健康成年人每日分别摄入0或者是42颗核桃，每三周为一个阶段，共6周。除核桃之外呢，参试者的饮食清单是一样的。结果发现，连续6周每天吃核桃，可以明显减少胆汁酸生成，降低坏胆固醇的水平。而胆汁酸过量可以导致肠癌，坏胆固醇水平低则可以减少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又是您一年的芳草绿，北京不少郊野公园出现了挖野菜大军。人们喜欢在公园绿地挖野菜，一是为了尝鲜换换口味，二是认为它是天然绿色食品，吃着放心。但在这里要提醒您啊，事实上在城市环境中生长的野菜往往容易受到污染，城市公共绿地上可能会被喷洒农药，也可能受到了汽车尾气、污水的侵蚀。另外，一些公园绿地处在工厂旧址或者是刚刚得到治理的河道边，土壤中可能会有各种的重金属残留，吃这些地方长出来的野菜呢，对身体反而是可能有害的。另外，像这种野花、野草等地被类植物，它们是园林绿化的重要生力军，对防止土壤流失啊，以及吸附尘土、滞纳杨柳絮、净化空气等，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好，5月20号全国母乳喂养日，今天邀请的是密云区妇幼保健院护士长、北京科普专家李岩，和您聊聊科学育儿，避开母乳喂养误区。其实说到这个母乳喂养，我们可以看一些这个数字哈。刚刚呢，李护士长也说到了，儿童成长过程当中最自然最安全的天然食物，那就是母乳。这个里边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对我们的骨骼好、牙齿好，还有对我们的这个大脑发育有好处的哈。包括我还听说了这个母乳里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抗体，天然抗体。经常说如果母乳喂养的孩子在头半年或者是一周岁之前他都不怎么生病的，因为母乳里给他提供了一些这个有效抗体嘛。还有就是数字显示，北京市的母乳喂养率已经远远高出全国的其他城市，但是也并没有达到100%，尤其是六个月以内纯母乳喂养的这个比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哈。这有一个时间节点，六个月，我们也听说说六个月以后啊，妈妈的母乳质量会变差，含有的营养成分什么的这个时候已经满足不了宝宝的需求了。都说这个时候如果想停奶的话，就可以在六个月这档口把这母乳给停了。这种说法靠谱吗？ 不靠谱。 不靠谱。 我们上世界卫生组织呢，我们纯母乳喂养呢是六个月，然后呢在添加辅食的基础上呢，还要坚持母乳喂养到两周岁或者两周岁以上。 这是其实是最理想的是吗？ 对对， 就是如果有奶喂到两岁，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喂的话就有奶 哦， 不是喂到两岁，它是如果你再往下喂它还会有奶的， 只要你喂、 对， 它就有奶， 只要你喂就有奶。 好，以后我们再不要听到说那个多大了多大了该停奶了这件事儿。这个有一些就是这个停奶呢可能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包括可能上班了呀，各种不方便的因素呀，或者一些身体状况的原因啊，等等等等。但是刚才呢，李护士长也说到了，其实不管多大，只要你坚持喂下去，这个奶一直都是有的。而至于里边，我们最怀疑它的营养成分，六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妈妈这个奶是不会随着说孩子长大的，它只是在刚刚分泌的这个初期。我们知道这个乳汁是在前1到5天是个初乳， 然后呢六天到十天是过渡乳，然后十天以后成熟乳、 哦、 这样以后是不会随着说宝宝长到六个月以后这奶就变了，说奶宝宝吃东西了这奶就没有营养了， 嗯，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的、 嗯、它仍然可以满足宝宝的一个需求 哦、 嗯、 而且现在的辅食添加从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啊还是那个育儿宝典上都是定的几个月啊，我记得我们家孩那会儿大概好像说五个月左右添加辅食、 啊、 现在呢 以前的时候是四个月，现在呢因为又主张我们的这个母乳喂养要纯母乳喂养到六个月、 嗯、 所以辅食添加也建议从六个月开始， 好 啊，纯母乳喂养的宝宝， 这个里边、嗯、您看您提到一个纯母乳这仨字儿、 嗯、 这个我觉得可以强调一下这个概念的意义是什么。 对，这个纯母乳是指的除了母乳以外不给宝宝添加任何的食物包括水， 就是这、哦、宝宝六个月之前他只喝过母乳没有吃过其他的任何食物，连水都没有喝过， 可以的、 哦、 啊，这个要当然有一些必要喂的宝宝生病了喂的药物或者是维生素的那种滴剂是排除的、 嗯、 这个钙剂还有维生素的滴剂是可以喂的， 所以、哦、什么叫纯母乳就是只喂奶， 对， 纯母乳喂养 水都不喂， 而且也就是说六个月只要我们做纯母乳喂养的话连水都不喂是完全没问题的，对吗？ 对，没有问题， 嗯，不会因为这个让孩子缺营养、哦、不会因为这个让孩子这个缺水也不行啊，渴着也不成啊、 母乳里边80%多八九十都是水分， 嗯 嗯，尤其是这个前奶里边的前半部分分泌的乳汁、 哦、 啊，它的这个水分会更多啊，所以宝宝喝纯母乳是不用加水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喂母乳的过程当中、嗯、比如说这一次喂奶大概20分钟， 嗯， 那么其实前面的10分钟这个里面主要成分可能就是水，然后各种营养的呢、 嗯、 相对来说是在那后10分钟喂进去的， 对对对，所以在喂宝宝的时候、 嗯、 要喂的时间长一点，要不然宝宝前面喝的都是水就解渴了 啊、哦、 那后半部分的后奶呢它含的脂肪的含量比较多， 嗯， 这样呢比较丁劲， 那是解饿的 耐饿，对， 哦，所以你看看不同阶段我们喂给他的那个奶里边的成分是不太一样的，包括以前我也听说了在孩子不同月龄的时候，就是现在你看奶粉它不是分几月龄或者是几岁龄的吗、 嗯嗯、 据说这个奶其实很神奇，它会根据那个时候孩子的一些成长状况母乳分泌的那个元素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对，我也是听过有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就是说这个乳汁的这个成分， 嗯 啊，随着宝宝的成长它会变，而且呢口感也会变、 哦、 啊，它跟妈妈吃的食物还有一个心情， 嗯 啊，都是有关系的， 对， 这乳汁特别的神奇， 所以你看、 嗯、 我们经常说吃点什么能下奶，首先得保证有奶，保证那个奶量得够，是吧， 嗯， 微信网友小小就说了，这个是孕38周马上要卸货了，恭喜你，但是也要提醒你后续的很多问题啊，我们经常开玩笑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想卸货，卸了货之后就发现、还是揣在身上比较好呢， 是我们也是这样， 然后呢、像小小这样的妈妈很多，首先她的担心是担心自个儿没奶，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临床上大家还没生之前产妈妈们就是问的最多的问题， 不光是没生之前，生了以后也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疑问。 嗯， 因为在产房这儿哈，我们分娩以后，现在尽早的就让宝宝跟妈妈去接触，接触的抱过去以后说来让宝宝接触一下哈，要开始早接触早吸吮。妈妈说哟，我有奶吗？第一个问题，然后等到接触以后呢，回到病区以后呢，问的问题就是哟，我奶够吃吗？就是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觉得奶有没有奶。有了一点奶了又觉得不够吃、 嗯、 这是很多产妇的问题， 所以现在其实我特别想听你的答案、第一个问题，哟，我有奶吗？护士们怎么说 啊？这是这样的啊，每个妈妈都会有奶啊，没有极少的妈妈会产后没有奶， 嗯 啊，这个跟产妇的这个自信心也有关系啊，你要坚信自己有奶，而且这个我们说产后一般2到3天才下奶，但是这个下奶是妈妈明显感到说我的奶量增加了， 嗯， 并不是说下奶了才有奶，实际上在孕晚期还有就是我们分娩以后啊，这个乳房就开始分泌乳汁了、 哦、 只是量很少啊，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初 乳 量很少，但是它很金贵， 我们说那个跟精华、浓缩精华一样， 对，它里边有很多的抗体 啊， 而且我们的宝宝出生以后的这个胃是很小的 我们出生宝宝第一天 是玻璃球吧？ 玻璃球就是我们玩的有 对弹溜溜 啊，对对弹弹珠的那个大小， 对对对， 那也就是 特别小， 对几毫升啊，五毫升大小。 其实就喂饱它了，对吗？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母乳，你虽然觉得少，但是那个初乳有那么几滴也就够了 啊，那么一点已经够宝宝用了。它随着宝宝的成长，胃长大呢，然后妈妈的乳量也会增加。是这样的。 所以第一条，别担心自己没奶。反过来说，你有信心，对于能够有足够量的奶也是特别有必要的， 对， 有帮助的哈。那紧接着他就想问问，他说生完孩子多久以后能有奶呢？用不用专门找个开奶师？另外婆婆妈妈都说这女人有奶啊就得靠鸡汤鱼汤各种汤，他说这油油腻腻的汤是要生完了孩子之后马上就喝马上就下奶吗？汤是不是真的非喝不可？我们就先告诉他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就有奶？其实生完了之后，那个时候吸吮，就绝大多数都是有奶的了。 对， 就是可能这开奶师有没有必要？反正很多医院我都知道，有所谓专业金牌开奶师。 其实这就是因为大家总是在疑虑我有没有奶，奶不够吃，然后呢才会应运而生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们最好的开奶师就是宝宝。我们应该让宝宝长在乳房上。是这样，频繁有效的吸吮是促进下奶，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呢，这些汤汁类的东西是有助于下奶，但它不起到绝对的决定性的作用。你说我就等，我就喝汤不让宝宝吃，这样呢也不会达到一个下奶的一个效果。所以让宝宝频繁有效吸吮的前提下再加上放松休息，也心情舒畅，然后呢喝一些汤之类的东西是可以的。 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哈，您帮我判断一下对不对。就是首先我们人每一天我们要正常代谢，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水分的摄入，那这个时候你想啊，你还要通过产奶往外产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可能我们需要摄入的水分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些汤汤水水也好，那需要的量就更多了。 是这样的，主持人。 那这个时候所以所谓的鸡汤鱼汤，那是我们认为的它更有营养，但其实只要是汤水类的东西或者是更多的水分，我们的摄入对于能够产生一定量的奶它都是有用的。还有就是妈妈一定要坚持的就是最好的开奶师就是您宝宝，就是他那张小嘴儿。 对， 而且人说了，这是叫什么，人的本能当中的学会的第一项技能，就是不用人教他就会去吸吮。 对，这个觅食反射还有吸吮的反射是他自然 就有的， 对，是一个天生的一个反射。 对，所以您就把你的宝宝长在您的身上，把它作为那个开奶师，而且效果是最好的。这但凡我们说如果有点初乳的话，那都是精华，花钱买不来的，逮着了有了，那就让宝宝就吃到肚子里去了呀。 对， 是吧，又有营养，同时呢里面又有非常多的这个抗体。还有就是汤汤水水这类东西呢应该喝，但是我觉得是不是选择也很重要。你要真的弄得特别油腻，反正我是喝不下去啊。 对，特别油腻的汤呢影响这个妈妈的食欲，反而影响产奶。这个喝汤呢可以选一些就是瘦肉瘦排骨，然后鱼汤禽类的汤我们要把那个皮去掉来熬， 少油。 对，实际上不应该油油腻腻的。 嗯， 然后油油腻腻的妈妈喝下去宝宝还容易母乳性的腹泻。 哦，对，他什么都没有接触，所以对这个粮食之间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对， 您吃的太油腻，那么宝宝摄入到肚子里面的这个奶水可能也过分油腻， 对， 一下子受不了。 是这样的。如果要喝汤的话，也可以选择清淡的汤，就多进食一些汤汁类的东西，不用太油腻。 就比如说我今天喝了点这个清的鸡汤，然后呢晚上的时候鱼汤，还有这个量，我看到月子中心里面其实人家一顿就是一小碗 啊。对， 并没有像我们以前说来一大盆半锅什么的。 是这样的，喝的时候也不能说我吃饭之前来一碗，然后饭中饭后都来，不建议饭前的时候喝汤。你喝得太饱了，妈妈这个进食量就是吃饭的量低了啊，这样的话也影响营养，影响产奶的。可以在吃饭的中间或者吃八九成饱的时候喝汤， 润一点后续溜溜缝，可以把这个汤水作为这个作用。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日三餐每顿其实一小碗汤就已经足够了。 啊、嗯。如果呢，这个汤做的稍微美味一点，甭管是鸡汤、鱼汤哈，还是这个什么其他的排骨汤，就算是西红柿蛋花汤，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呀。 没有问题，白菜、 是不是 豆腐汤都是可以 的，都是可以 的。 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提问哈。这是奶奶还是姥姥发来的？孙子三个多月了，最近吃完奶总是哭，他的担心是儿媳妇这奶不够啊，就让他多喂一点，但是儿媳妇不同意，说这孩子肯定吃饱了，他确定，他就纳闷了，说吃饱了我们家这孩为什么还会哭呢？ 嗯， 作为新手爸妈，我们可能不太好判断，因为没有经验嘛，说我们家孩子吃奶他吃多少了，吃得饱不饱，如果是拿奶瓶喂哈，这一次吃下去多少毫升还好判断、 嗯、 但是如果就是纯母乳喂，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一顿吃下去多少啊，饱不饱拿什么标准来判断呢？ 嗯，这个宝宝饱不饱我们就看宝宝这一个状态啊。一般喂奶之前呢，宝宝可能有一些哭闹哈，喂完了以后呢，宝宝会变得很安静， 满足 啊，对，满足感，然后呢能安静的睡一到三个小时啊，宝宝也有个体差异， 嗯， 有的宝宝可能睡一小时就起来了，有的宝宝能睡得更长一些，但是他睡得比较安稳，嗯，然后我们再看看宝宝的这个排泄的状况， 嗯、 哦、啊，看他的大小便， 嗯， 一般一天呢有4到6次的小便，也就是我们要换尿布的话，每天能湿6块尿布， 对，尿布湿的话也是哈， 嗯，这样的话他的小便就够了。这个大便呢一般是在产后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他排的胎便、 啊 那种墨绿色的胎便、一天可能一次，第二天2次啊，第三天3次、 哦、 这样就是由一个递加的一个过程，等宝宝大一点了呢，他这个排便的这个就要有一个个体差异了，有的宝宝可能形成一个规律，像成人可能成人一样了，我们一天可能 一次、哦、 黄色的软软的粘稠的， 对对对，金黄色的、 啊、对，有的宝宝可能呢就是吃母乳呢稍微有一点点他的便还不成型， 嗯， 这样的话有可能随着小便的排泄也会有一点，那次数可能多一些， 哦、 嗯， 但是这因人而异，但是其实在一定范围内都是规律的 啊，对对对， 规律性就是比较重要了， 妈妈要注意观察宝宝的这个规律， 大小便的次数、 啊、 我记得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啊、就是现在不是用尿不湿吗， 嗯， 然后有这个姥姥呀还是奶奶呀，就是上个秤、 哦、 称一下， 称一下看排的， 我孙子这顿尿了多少 真的是很精细的，实际上我们要称就称宝宝的体重 啊，看宝宝的体重变化， 对，一般宝宝生后呢7到10天之内呢，他可能有一个生理体重下降， 嗯， 3-4天的，10天以后就开始恢复了，恢复到出生的那个体重，然后慢慢的开始长了， 嗯， 啊，一般一天这长25到30克， 一天25到30克、 啊，出了月子的时候大概在600克以上，嗯、就是长1斤多， 长了一斤多， 嗯，一斤多， 我想想，哇、嗯，那长多了，好多孩子都是在那个时候疯狂成长， 长了2-3斤是吧？ 对、嗯，所以你看看，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标准，那就是您喂他一次中间间隔的时间多久？那么这个时候呢，看孩子的状态，他能够很好的玩啊， 嗯， 但是那个时候绝大多数都是睡哈， 嗯、 就是看他是否睡得很安稳、 嗯， 有的时候睡着还带笑的呢啊，然后呢睡得很安稳，是否睡1到3个小时，这都是因人而异的， 嗯， 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天排便的次数以及排尿的次数，我们说尿小便不少于6次。 嗯 啊，然后排便的次数呢，这个就是 宝宝有 成型的，对、 嗯， 那可能就是一次了。 嗯， 但是如果是分散型的，这个家长呢作为判断，当然最关键的我们得看结果怎么样，那就是宝宝体重的增长， 嗯， 包括身高体重哈， 嗯， 这个一般呢我们是以后可能月都要去医院，或者2-3个月到医院去查一下测一下， 嗯， 但是最初的这个时候出了月子，我们就看他的体重是否成功的长了这个1.5斤以上吧， 嗯 啊， 对，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就长了1斤不到，嗯，那有可能真的是被您饿着了，但是如果其他一切都正常的话，那就说明妈妈的奶是怎么样的呢，是够吃的，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科学母乳喂养，那么大家关于母乳喂养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热线电话010-651-5082 651-5833，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密云区妇幼保健院护士长、北京科普专家李岩，和您聊聊科学育儿避开母乳喂养的误区。要说母乳喂养，那真的是最好、最安全、最营养，而且里面还会有很多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比如说这些这个对身体有好处的一些抗体啊哈。所以说母乳喂养，尤其目前建议的就是在宝宝六个月之前是纯母乳喂养，连水都不用给他喝，也不用任何的这个辅食添加。六个月之后，包括水也好呀，包括各种的这种辅食，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添加了。包括其实添加辅食，现在我觉得大家也有很多的这个误解，有的妈妈或者说姥姥，她是认为哎呀我们家闺女太辛苦了啊，又得上班了，然后这个时候要不然就把这奶断了吧， 饭吧， 就奶断了，然后喂饭，然后添奶粉。六个月以后，虽然他可以开始吃其他的辅食了，但这个时候母乳断不断，到底还有什么别的这个意义？ 这会儿的时候，妈妈的这个乳汁这个营养啊，仍然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帮助孩子成长。所以说呢，而且这个辅食的添加呢，也不是说一下子就给它加到说像我们成人吃饭一样，一般我们就从单一的品种开始加，然后呢，从一些一样的多样，然后呢，由细小变得稍微颗粒大一点，先是从细小到糊状。汁类的到糊状，然后再到一个颗粒状的这个状态的去添加。 比如说刚开始可能就是吃的是米汤，然后呢就变成了这个米糊，最后呢可能就变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肉碎啊，或者是面条碎啊什么的哈。对，所以说母乳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在那样的一个阶段让我们拿其他的食物去替代的。 对， 如果这个时候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话，母乳还有，我们这个时候继续再喂着，其实是对孩子非常有好处的。 对，它对孩子还有妈妈的身体的 恢复， 对身体的恢复啊，而且呢，这样母乳喂养呢，也有利于减低妈妈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乳腺癌、卵巢癌。 对， 是在后期也是有的啊。 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 对，然后呢，包括可能他对于一些这个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奶喂的如果不够及时，我们也看到很多新手妈妈得上了这个乳腺炎呢。然后或者是这种堵奶、胀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非常多的误区？比如说胀奶这件事儿，那怎么办？第一时间就把它吸出来呗。 对，如果要是说单纯的一个胀奶，是因为宝宝要是在身边的话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宝宝来吃 掉它 啊，来吸吮，最好的。如果和宝宝分离的情况下，或者是说我们工作以后啊，或者是宝宝生病啊，或者是宝宝比较瘦小早产儿吸吮力比较弱，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这会儿的时候妈妈的奶胀了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手去挤，或是用吸奶器去吸出来。 所以说这是对于胀奶我们要怎么处置。如果是孩子在身边，而且那个时候也差不多该喂奶了，我们就是让他喝，让他来吃，这是最理想的。那么如果各种原因孩子不能够及时吃到这个胀的奶怎么办？及时把它给吸出来，因为如果胀奶不吸的话，时间久了是不是就乳腺炎了？ 开始的时候奶胀它是因为乳房分泌的乳汁啊，这整个这个两个乳房会均匀的沉淀的，这就是感觉乳房胀满的感觉。但如果要是这个乳汁在乳腺管里时间长了，它渗透到乳腺管外边的组织的时候，就会发生局部的这种红肿热痛的这种状况， 这就乳腺炎发生了。 对，这会儿的时候就乳腺炎了。如果要是说我们喂的还好，乳头没有被吸破的话还好，如果在伴随着乳头的这个皲裂的状况，有可能要发生这个就是感染性的这种乳腺炎，就是有脓肿的这个乳腺的一个脓肿的这个情况，妈妈要伴随着发烧的症状，这样就更加痛苦了，就是给母乳喂养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所以及时的把这个奶让孩子喝掉，或者是把它给吸掉排空掉，然后呢让它继续产奶继续排空，保持这个通道是畅通的，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必要的。 对， 千万别因为胀奶然后置之不理，把它憋成了乳腺炎。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如果说一开始像这种什么开奶啊，大家就想的就是我是不是要热敷一下，这个热敷在哪个时候做合适，或者是热敷这种方法到底 该不该有，包括那种去揉它。 嗯啊。嗯可以的， 嗯 啊，这个热敷如果是妈妈下奶了啊，奶量呢开始的时候又没做到让宝宝频繁有效的吸吮，这个乳腺管可能没有那么通畅， 嗯， 这会儿呢妈妈肯定觉得不舒服啊，乳房很胀满，这可以先热敷啊，然后呢哪块堵的，哪块比较胀比较硬、 嗯、 我们就可以用手指呢去轻轻的疏通它，揉一揉。 哎，这个手法是不是有讲究？顺着比如说方向性。 对，顺着你乳腺管的这个方向，就是用两个手指做一个就是圆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对一个 旋转的这样 的 一个按摩一样。 按摩会有效，它这样的话可能就能软，就是被胀满的就没有那么硬了、 哦、 稍微软一点，我们可以就是把乳汁挤出来、 哦、 吸出来，或者是呢宝宝呢能吃的话呢这会儿让宝宝去吸吮， 嗯 宝宝会容易一些，要不然胀满的时候呢宝宝呢吸吮也有困难特别胀满的他吸的也会费力， 就是乳房在这个充满奶水的时候太胀、 嗯、 而且那个时候奶又没有办法及时排出的时候，真的硬的像石头一样啊、哦、所以你就想那样的状况之下、嗯、孩子去吸他可能都我们说刀不住所以呢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嗯、 正确处置当时遇到的一些情况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那包括我们可以寻求这个专业的医生的帮助，我们还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您可以多咨询一下护士、 嗯、 啊，因为在产科的护士这方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对， 我们来看看微信访友小馒头的提问，他说前段时间感冒了，婆婆不让他碰孩子也不让喂奶，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呀，一不敢吃感冒药硬扛着，二是感冒了到底能不能喂奶，还有就是这个哺乳期可不可以吃感冒药呢？他是硬扛过来的、 嗯、硬扛过来的。哺乳期如果吃感冒药的话呢，我们建议还是要看一下这药品的说明书，它上面会明确的写着哺乳期是禁用还是慎用、 哦、 嗯，然后呢哺乳期是如果发生感冒了是可以喂奶的，因为宝宝和妈妈是亲密接触的，你们两个处的环境是一样的，那么宝宝也处在这个环境里，他吃妈妈的奶反倒能增加这个抵抗力 哦、 跟母婴分离的情况宝宝会更容易生病更危险。如果妈妈要是有一个呼吸道的感染，在喂奶的时候可以把口罩戴上 口罩， 这样避免一个呼吸的直接的这一个传播，这样一个接触、 哦、其实就是可以的、嗯、 对。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感冒的情况之下其实喂奶是不耽误的，但是这个时候、 嗯、 妈妈如果吃感冒药的话，这个最好是咨询一下专业的药师、 嗯、 包括您自个儿在药店买的药的话一定要看一下上面的那个说明书，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一种药尤其是有可能涉及到这个孕妇和母乳喂养这一块、 嗯、 它都会标得非常的清楚、 嗯、 我们看好了就可以了哈。 没错， 而且如果真的就是感冒情况特别严重，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因为现在各类感冒药也好包括消炎药也好，它的那个等级是划分的，就是安全等级是划分的，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些药、 嗯、 包括孕妇也好包括哺乳妈妈也好其实是可以选到您能用的、 嗯、 对，所以有的时候生扛再把问题给扛得更严重了，这就不值得了哈。第一时间抓紧去医院比较好。再来看一看，除了吃药这件事儿，更多妈妈在哺乳期间啊谈的就是忌口。反正我喂孩子那个时候我忌的就是那个辣的东西我不敢、 嗯、 酒这些肯定是不沾不碰的了，但是其他的咖啡和浓茶也没有，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太忌口的东西。 对，哺乳的时候首先是我们刚提到的药品要看一下说明书， 嗯， 然后呢像辛辣的我们说我们吃的东西都会从乳汁里边分泌出来 排出来一些， 那么你要如果吃辛辣的东西那孩子呢哭闹会比较严重， 他也被辣到了、 哦、对他也会被辣到。然后海鲜实际上它的营养成分是很高的， 嗯， 可是很多宝宝吃了以后有一些过敏的症状， 嗯， 所以你要看看宝宝的情况也要适量。 很多宝宝出生之后就会有一些婴儿湿疹的这种表现， 嗯， 那么就是那个婴儿湿疹呢就是绝大多数说明这个孩子真的就有点过敏性的这种体质， 嗯， 那么他以后这个吃东西可能有一些方面是需要留神的，那前提当您给他喂母乳的时候刺激的尤其有可能导致过敏的这个东西，那您这时候就尽量先别摄入了， 对，就忌口吧， 加重他的湿疹、哦、也很痛苦的、哦 哦、 好，那除此之外呢，你像 除此之外咖啡 水果 蔬菜水果是没有问题的、 嗯、 我们就别吃刚从冰箱里拿出的凉的冰的， 嗯， 室温放着的水果还有蔬菜是没有问题的， 对 啊、嗯、然后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咖啡还有茶， 这个咖啡还有茶呢，我们每天喝一到两杯也没有问题啊，只要别大量的，别饮浓茶，别在睡前饮。睡前你饮了，它也是有一些咖啡因 会兴奋 茶分类的东西从乳汁分泌出来，孩子会兴奋，晚上不睡觉。 他不睡觉，您这觉再睡不好，这就不好了。所以那种呢，包括酒、辛辣刺激的，还有可能导致过敏的海鲜，以及我们在这个储存过程当中过凉的这种食材哈，那喂奶妈妈您就要有效的跟他远离一点了。微信网友安娜提问：最近因为吸奶不及时造成堵奶，网上看到说堵奶以后千万别揉，要去医院找专业人士，真的这么麻烦吗？有的人说拿热敷就行。婆婆让她拿梳子来梳，这手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刚才您说的是，比如说两个手指，我们打螺旋状，然后呢，沿着这个乳腺管的方 向 、 就是让它尽量排出来，对，包括用吸奶器行不行？ 吸奶器也可以，这个时候我们热敷，然后刚才已经谈过这个乳胀的时候，怎么要热敷，要去揉，这些方法都是有效的。 都是有。 如果没有发生乳腺炎或者是乳腺的一个脓肿的话，这个时候自己是可以处理的，自己还有 挤出来，或者是拿那个吸奶器都是可以的。 对。 拿梳子梳这事儿您听过吗？ 这个拿梳子梳我也是听过的。是这样，我们呢一般就是在揉刺激，就是挤奶之前呢，要刺激一个喷乳的一个反射。之前呢是有这么一个手法，就是让你抱抱宝宝啊，亲亲宝宝呀，宝宝如果不在身边，看一看宝宝的照片呀，让妈妈先从精神上心理上有这样一个准备，然后喝一些热的汤汁，然后做一个热敷，然后揉一揉啊，这会儿呢也可以用那个梳子梳。是有可以用梳子梳，但是这个梳子的选择我觉得就不能选那种坚持的了。 包括它的卫生性啊有没有用过的呀，其实我想的会是这些。 它可能是代替手指去梳理这个，一般从乳房的根部到乳头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放射状的这样去梳理一下，也是帮助它缓解，有一个按摩的一个作用。 按摩其实主要是一种刺激。刺激反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前提是把手洗干净，或者你想用什么借助一些道具的话，都把它给它洗干净，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乳房产生一定的刺激，这个是主要是为了刺激让它产奶就是了哈。 对， 如果说乳腺炎了，甚至出现了刚才您说的最糟糕的一种脓肿的那种状况，要是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喂奶吗？ 我们乳腺炎呢是不建议妈妈停止喂奶的。这样呢，轻度的这个乳腺炎，妈妈仍然保持这个吸吮和泌乳是有利于乳腺炎的一个恢复的。然后呢，如果要是更没有妥善的处理，还发生了乳头皲裂的情况，有一个细菌的一个感染，发生脓肿，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了，他可能需要做一个外科的一个切开一个引流。原则上也可以不停母乳，但这个时候妈妈会很痛苦。 对。 一般情况下就很难去坚持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一般很少是双侧的有一侧是好的，那我们另一侧要保持这个 可以喂奶 哺乳，然后呢脓肿的这一侧呢也要把乳汁挤出来，这样有利于它日后恢复了以后，一般两三天好了，恢复以后能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泌乳。如果你停了，这边的乳汁的分泌就会变少。 好嘞，不管是乳腺炎也好，还是发生了这个脓肿，或者是这个乳头的这个皲裂导致的这个细菌性的感染等等哈，这个时候最好还是要到医院请专业医生来帮您处置，包括用药，包括这个时候我们绝大多数其实呢是可以喂奶的。但是这个就是具体我们怎么来操作，以及这个时候喂奶妈妈她自身的一些感受啊，是否太痛苦太难受哈，这个就要均衡考量就行了。我这里边就问一个问题，如果说以上因为一些情况不能够喂奶，这个时候得停了，前提我们得保证把每一次的奶吸出来，还有就是这个时候给孩子吃什么呀，肯定这个时候是用奶粉的，过了几天之后再给他转回到母乳了，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遇到麻烦？ 会，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母乳喂养的困难。所以我们说无论是宝宝还是妈妈，有很少的一部分情况，大多数都是不需要停的，即便如果你不能亲喂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吸奶器或手挤给它挤出来，然后存放起来，这个的时候呢要用小勺小杯给它加奶，尽量不要去加配方奶，如果日后还想母乳喂养。 好， 如果加了配方奶就会，或者用了奶瓶以后就会增加母乳喂养的这个一个困难。这个时候把它挤到小杯里去喂宝宝。 我觉得这个是提醒大家一定要 想要坚持母乳喂养的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即使是我们不能亲自去喂她奶，但是我们这个奶水挤出来之后，建议您的是拿小勺，然后呢一点一点喂她， 对， 然后能不用奶瓶的，这个时候先别上奶瓶，能不往里面添加配方奶的就尽量不要添加配方奶，要不然它对于后续您恢复母乳喂养都会造成一定的小困难的。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提问哈，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关于母乳喂养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互动。哎，这个问题以前有朋友遇到过，这个是年轻妈妈丁丁，生完孩子五个月了，一直坚持母乳喂养，最近呢来大姨妈了，月经来了，她本来想着这也没有什么事儿吧，正常给宝宝喂奶，但是被婆婆发现了，就跟她说你现在就不要给宝宝喂奶了，来了大姨妈这个时候的奶水就脏了，也没有营养了，宝宝吃了不好。那就这个问题我们得说一说，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因为整个哺乳期都不来大姨妈的我觉得是还少数吧。 嗯，一般就是纯母乳喂养四到六个月以后，女性一般都有月经的这个复潮，可能会有的人推迟一点，八个月呀，或者是更晚一点，但五个月的时候月经复潮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不影响奶水，它是两条线儿。 并没有说因为来了大姨妈就把奶水这边给污染了给脏了的这种说法哈，所以呢这个压根儿哺乳期来月经不会影响奶的质量， 嗯， 可以这么说就是吧。 对， 好，这怎么跟这个婆婆交代？ 这个时候我觉得啊，因为婆婆这会儿我觉得你可以拿了一些科普的书籍，或者是呢功夫一这会儿说可能有点晚了，生完了已经有这么功夫，应该用在孕前。 之前 对孕前一定要带着婆婆一块儿来学习 打预防针， 对产后的时候就少了很多的矛盾。 好，哎，再来看微信网友兰兰，现在提倡的是前六个月纯母乳，但是她妈妈婆婆三个半月的时候就让加米糊之类的辅食，还非要给加蛋黄，现在宝宝六个多月了，又说她奶没有营养了，奶稀了，非让她加奶粉，这怎么办？说服他们吧。 啊，这就是加辅食哈，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而且加太早了，三个半月就加， 三个半月它的消化系统什么的最适合的就是母乳，所以添加了可能会有一些腹泻的症状， 而且可以告诉他就是您过早的添加类似于蛋黄这种，我们说它的消化吸收会很困难，不仅对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肾脏啊什么的会加重一些负担的，真的就不要让他们随便这个时候给他加。包括就是像什么盐啊，还有现在说到的一些什么婴儿或者是儿童类的酱油啊，这类东西到底在什么时候可以加呢？其实我自己是挺纳闷的，因为我觉得是不要给孩子太早加这些东西。 嗯，这个我觉得是根据宝宝的口味，也是我们开始从少量单一的嘛，口味要稍微淡一点儿，然后你要说让宝宝一点口味都没有，它可能也影响食欲。这个是做辅食的时候是可以加一点的，但是量要有一把握。这个盐类是会增加他肾脏的负担的。 而且你想这小的时候吃的就口就重的话，那是不是以后长大了这口它很难清。对，所以尽量还是稍微淡一点吧，就是稍微少放一点。尤其有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想提醒的就是千万别看到上面写的什么婴儿什么专用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它有的时候它里面的一些盐或者是什么的成分并不少，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作为您觉得可以给孩子多加点，然后呢好像给他多点滋味，尤其是这个老人们给孩子做辅食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避免这方面的误区。好，产假即将结束的这位朋友他说开始用吸奶器了，有的人说吸奶器会让胸部下垂，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个主要是要在孕期做一个保健，还有产后哺乳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乳房在怀孕的时候呢就为泌乳做好准备啊，乳房会有一些增大，那产后呢乳量的增加呢乳房也会增大，这时候呢可以穿这个有效的要穿一些胸罩做一些支撑，但是不建议用那种有钢托的这种而且是白天的时候穿，晚上的时候呢就把它 摘下来， 这样呢避免这个乳房的这个韧带过度的这个牵拉导致的这个下垂。至于这个吸奶器，我觉得选择合适的这个型号，然后正确的使用，吸奶的时候交替使用，不要过度的使用，应该不会给乳房带来下垂这样的影响。 对， 嗯， 更多的还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保健， 嗯， 因为喂奶这个事儿是势在必行的时候，我们后续自己所要做的一些保健以及恢复的一些这个该做的事情就必须要跟上了哈。嗯，哎，这个问题必须要问一下，就是现在天热了嘛，然后很多职场妈妈，就是这个上班妈妈，他们在家在单位的时候把这个奶吸出来，然后要背回去，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个变质的问题？怎么保存？ 嗯，对，现在妈妈要是在单位吸奶的话，一定要有这个冰箱，啊，要有冰箱。这个一般我们吸出来的这个乳汁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不会变的， 嗯， 但呢不建议在常温中保存， 嗯， 像现在这个天气，大概4个小时左右就会变质了。 放到冰箱， 那么我们吸收要放在冰箱的这个冷藏室，放在冷藏室呢，要放在里面，不能放在冰箱的门上。 哦， 一般2到4度，我们冰箱门的温度会稍微高一些， 一对， 啊，这样的话可以存放24个小时。 当天您给孩子带回去是没问题的。 下班的时候，你看你转运的途中也是需要用一个保温的一个保温箱。啊， 我们 带冰块 带冰袋的那种， 对，带冰块的，这样转运回去。 嗯，好，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做到让这个宝宝及时吃到母乳，这样安全又健康了。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感谢李岩李护士长的做客，谢谢您。 嗯，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明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膳食指引。 花香大米，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呢，受到东部高压作用，有降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20至50微克。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用勇气陪伴我去大白海。